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开阳桥至玉亭桥西向东的方向，南三环阳桥到方庄桥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40位，王铮亮，老嗓子。 烈酒的老嗓子难醉如你。 第39位，朱新东，全世界心酸。 如果我很幼稚，爱你到心不死。 第38位，常思思，大梦想鸭。 我是小黄鸭。 第37位，傅岩，白夜行。36位，许茹芸，让我好好看看你。 让我好好看看你。 第35位，赖伟峰，怎么好怪你。 所以怪我了，怪我了。 第34位，南拳妈妈，奇迹。 春节上麦子偷来出手的刹那。 第33位，品冠，如愿以偿。 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 第32位， SNH48 甜蜜盛典。第31位，婚，一个女人的心代表一首歌。 如果大海代表你的真心，你我相隔千里，只靠空气的传递。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哎，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我们听一下 Vivi 江一蓉最新的单曲，叫做《坏天使二零一》。 想起你，十月以后再扛起你，无法摆脱我的秘密，单调的微博你死心。 Makes feel like poison。Nobody else like me, never be as fine. Boy, I know you want me, make a move, I've done it. I don't mind if you love me, show me you're still got it. I'm being bad, I'm being lit, I'm being bad, I'm being bad, I'm being bad. Feel the fire in me, 会燃烧在我大脑里。 Make it feel like poison, oh yeah, oh yeah. And nobody else like me, never be fine. Boy, I know you want me, make a move after that. I don't mind if you love me, show me you still got it. I'm being bad. I'm being bad, I'm being bad, I'm being bad.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夜间天气以晴为主，风力有所减小，预计最低气温在-9度上下，为入冬以来的新低。明天白天的气温会一直徘徊在冰点以下，天气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另外，明天空气依然干燥，请注意补水润燥和用火用电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是-9到-1度，川渝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自百老汇的原版音乐剧《律政俏佳人》今晚作为开年大戏，将在保利剧院拉开首演序幕。《律政俏佳人》在2个半小时里，描述了女主艾丽伍兹为了追求梦想，不断打破刻板成规，与势力与偏见抗争的成长故事。2007年首演于百老汇，一举获得包括最佳原创音乐、最佳女主角在内的7项托尼奖提名。此次引进的百老汇经典剧目《律政俏佳人》，保留了剧中人类演员与小狗演员同台演出的原版画面，展开了将动物演员引入中国戏剧舞台的首次尝试。第4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日前在北京落幕。2个多月里，本届艺术节共汇聚11个剧种、19个剧目的70场演出，吸引观众超过2万人次，其中接近半数为此前很少接触戏曲的青年群体。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啊。自古以来，诗与歌当然就是密不可分的，在流行歌曲当中融入诗词之后，也会让作品更具有一些气质、文艺的氛围啊。本周 Top 40排名第2，张靓颖、李荣浩的《女儿国》，在这里面就引用了仓央嘉措的诗句啊。 Thank you.

跟国内新生代的 rapper Gally 合作啊，音乐才女米欣作词作曲，90后的独立音乐人 Go Child 啊编曲，一个新鲜年轻的音乐团队来打造，哎，也非常符合时下很流行的 trap 的风格。虽然也叫做坏天使，可是这个坏天使 2.1 和8年前的首张专辑同名主打歌已经是截然不同了。对呀，有很多的歌曲同样的主题啊，甚至同样的名字，不同的角度方式诠释会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哈。同样是命题作文，或冷或暖，或大或小，或想起或失去。首先来听到的是唯有潘玮柏2012年的24个比例，以同样小说为题探讨内心的不同人格属性。 那我是谁？我是我，他是我，你是我，那我是谁？我是他， 我是你， 我是我，那你是谁？谁谁谁谁？ 体内的细胞正在蠢蠢欲动，不知每秒密码在异度空间里一瞬间转动，一样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不知轻易轻易小心，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太多太多。 我发现我却不是唯一，各个个体都在分离，其实这个天出现在我身体，就是你是黄金比例，他们分明喜欢佳丽，如何能同体共存成为唯一的身体、 我有个秘密秘密藏在我的心里心里，本着他毫无相信，不知是神仙的时机，请不要告密、 我随时会爆发、你看的是我，但你看的并不是我，你面对就是我，但我早就已经不是我， 你的细胞存在蠢蠢欲动，不知每秒密码在异度空间领域瞬间转动，一样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不知轻易轻易小心，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太多太多。 谁 我在是谁？ 在丹尼尔·凯茨的小说里，一个人有24面，于是就有了24个比例。那么这首歌呢，作词人易家扬将这个概念更加的发散，哪怕有多达99种性格，也许还有一个隐藏在当中是没有被发现的，于是就有了容祖儿的这首歌《第100个我》。我们刚刚听到这《第100个我》呢，是 JJ 林俊杰作曲的一首歌，而下面这首新歌是林俊杰自己心中概念的延伸，小小的举动会带来更大的效应啊！我们来听一下 JJ 最新专辑同名主打《伟大的渺小》。 一朵玫瑰被刺围绕，也许它也渴望拥抱，海豚脸上总有微笑，也许泪被大海洗掉，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好我早曾经外表的孤傲，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瓦解界限不被撂倒，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过的浪潮，陪你放肆的年少，从你眼神能找到 高，也许是流浪的符号，可是谁又知道你我曾有过煎熬。把客套捍卫既有的骄傲， 伟大的渺小是一种类似于蝴蝶效应的想法，小举动带来大效应。那接下来这首科普勒呢，则是从浩瀚无垠的宇宙反射到人与人内心的交流，宇宙星体天文的概念会让歌曲有着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孙燕姿。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等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声一声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最终的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放光明，放上我的孤寂，提醒我，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等你想 孙燕姿科普勒。下面这首歌也泛着科幻的色彩，收录在08年十年前的一张专辑叫《不想放手》。土星环，一个在土星上开演唱会的故事，一个流落异星的人孤独却自由的心情。黄伟文写的歌词很散，但他用很巧妙的方式来点题哈。很多人都读过著名的童话故事《小王子》，到过六个星球，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守护着那朵玫瑰花。而《土星环》这首歌用一句歌词，一直以为真的有小王子，你笑我笨也可以来表明。这首歌说的是和童话一样的故事。Eason 陈奕迅。 谢谢大家那么守时来到这里，我在土星的演唱会现在开始。

表演专业初试包括朗诵自选散文、故事或小说片段，限时3分钟。另外还要表演声乐自选作品，唱法不限，没有伴奏。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9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相似的主题，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继续来听听类似的歌曲啊。在失去爱情之后，唱出了愿你永远安康，愿你真的爱一个人，我如此坚强，永远善良等等的祝福。最近流行前任这个热词，这到底祝福是真的还是言不由衷的呢？徐佳莹。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当唯美的祝福都不能投向爱的善变，有始有终，只能有始有终。容我为我们写一篇祷文，愿你永远 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错谁的错，谁能说得清楚？还不如算我的错。做有什么不敢做？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 B 座，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的比谁的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 之前徐佳莹《言不由衷》和这首刘惜君的《快乐》，其实都是表达了类似的心思，一个是看起来的大度，言不由衷的祝福，一个是看起来的快乐，不会哭不会难过。两首歌呢都是在传递一种的对于失去爱情很戳心的情绪，为了好的表象要去掩饰自己被伤害的内心。但是不管怎么样，失去就是失去了哈。啊，如果要强忍悲伤的话呢，那内伤是不是就更大呢？下面这首歌呢，唱出的是失恋之后下一个阶段要做的事情。我们来听一下万芳的《练习失去》。 让眼泪滑落吧，试试它的温度，尝尝它的浓度，来呼吸痛着吧，一二三四吸，二三四吐气。失去是必然的，现在开始练习吧，这是最美的课题。配合着口人的心弦，陪伴着醉人的诗篇，我们一起练习。带我去你最眷恋的过去，带我去你最喜欢的音乐，带我去探索你描过的美，带我去品味你发丝的气味。当我失去，就不再只是失去。 你去我最喜欢的沙滩，带你去探索我卑微的泪，带你去品味我最爱的咖啡。当你失去，就不再只是失去。 去，台北这一夜也为我下起雨。晚安银台北都是临时的心。 刘思涵没有找到你，和之前我们听到的万芳的练习失去，又是同一个情况下的两种处理方式，一个是苦苦寻找回忆被销毁了的证据，一个是主动抹去关于他的过往，练习失去。爱情真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大主题，那么关于失恋啊，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来诠释，每一个作词人都是情感大师啊。那么在经历了失恋之后，言不由衷的祝福，一个人练习失去，独处的习惯，没有找到你又不死心塌地的种种过程之后，也许心里面才会树立起一点点坚强和一点点自信啊。最后我们听到田馥甄这首你就不要想起我，来体会一下。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Thank you.